大家好，歡迎嚟到新一集的線上談。咁咧就今日有啲新意嚇，因為網媒咧其實有個好處咧就係可以少好多框框嚇。框框就係好多時呢類節目咧，一個主持一個嘉賓，你問我即係一個問一個答咁樣嚇。今日希望呢一集我哋打破個框框。咁咧就我揾咗兩位喺眾新聞實習嘅同學，即係今日同我即係主持呢個網上談。咁咧就我等佢哋即係自己介紹下自己先啦。阿 Polly 嚇， 係大家好啦，我係 Polly， 咁而家係喺中文大學讀緊生存系嘅 Year Three 學生。 大家好，我叫 Sarah 啦，我係讀緊香港恆生大學嘅 Year Three 學生，讀緊新聞及傳播學系嘅。 多謝阿 Polly 同阿 Sarah 嚟，咁點解揾佢哋咧？咁其中其實佢兩位咧就係最近啱啱加入我哋過咗嚟，咁因為之前咧就喺《蘋果日報》做實習，咁《蘋果日報》大家都清楚啦，就係六月尾嘅時候咧就被停運，咁咧就兩個同學都係喺度做過即係實習，咁都想同即係佢哋講翻下。實習入職啦，同埋即係而家即係新聞傳媒呢個行業相當多嘅一啲大嘅變化嚇。咁點樣睇即係一啲傳媒啊、新聞自由啊、長流嘅前景啊？咁所以揾佢兩位嚟。不如阿 Polly 或者想跟住阿 Sarah 可以講翻下。可唔可以講翻下之前是不是 你自己揀入这个苹果日报做实习、啊、又或者是跟住落去是在苹果日报做了几耐，或者那段期间似乎入去嗰阵都已经即係好多不明朗的地方，是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去做实习，然后跟住突然间有咁大嘅一啲嘅变化，突然间即係话听日唔使返啦咁样，可唔可以简单同我哋讲下。 其實我是自己揀入去《蘋果日報》做的，個原因是因為我在大學做校內的一些實習的功課啦，其實很多都會是文字的報導嚟嘅。咁但我自己其實就由細到我很喜歡看電視啦，咁我就覺得如果我可以去到《蘋果日報》實習的話，我可以接觸到多啲多媒體的報導手法啊，而唔係淨係限於寫文字稿咁樣。咁所以我就揀咗去《蘋果日報》嗰度做。咁都好開心，的確喺呢短短幾個禮拜入邊，我都真係接觸到去過，我做過特發組啦，然後好好彩之後係有一個禮拜做到動新聞，咁然之後就係我就被迫停運啦。咁但係呢段時間都會係覺得我覺得幸運嗰樣嘢係在於我有見識過一間規模比較大嘅傳媒公司係。嗰、那個運作係點啊？那個流程係點啦？而我哋作為實習嘅同學，其實我哋未係一啲資深記者咁有經驗啊，可以一個人都有百般武藝咁樣，一個人就做曬所有嘢。咁喺蘋果入邊嘅支援好大，亦都有好多嘅，無論係攝記啊、一啲編輯啊、採主嘅幫助咁樣，咁就令到我自己覺得係我學到好多嘢之餘，都感受過喺一個大嘅公司嗰度工作啊，點樣同人合作咁樣咯。 但係會唔會都好感覺到嗰種氣氛係好奇怪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話今日唔知聽日事，係一種咁樣嘅。即係如果有一種咁嘅氣氛之下，即係點個工作會唔會都有啲影響咧？其實 工作，我覺得我哋嘅我哋嘅報道咧係唔會有影響啦，咁但係可能有時一啲空閒時間，大家會去傾閒偈嘅時候啦，尤其是嗰時特發，因為特發組成日都會喺街上面會有好多嘅等候嘅時間啦，咁就唔同嘅特發記者都真係每一個都會問啊，點解你哋仲讀新聞啊？你哋係咪真係諗住做記者㗎？跟住佢哋自己都話：，你哋都個實習都唔知兩個月做唔做得完啦，咁固然係做唔完啦，咁。但是即係大家其實都係以一種大家個心的確係無奈嘅，但係係咯，自己笑下自己啊，自己嘲諷下自己啊，咁樣就去度過咗呢一個嘅實習啦。我諗全職嘅同事啊， 嘅前輩，應該佢哋都係咁樣去完成埋佢哋嘅工作。咁其實真係頭嗰兩個禮拜都未有啲咩特別事發生，大家都係如常去工作嘅。咁但係當然都會估計啊，會唔會即係一年啦？過返年啦，咁會唔會突然之間蘋果呢間公司會出現啲咩事呢？咁樣會有呢啲討論。咁然後去到我最後一個禮拜去到動新聞嘅時候啦，咁就真係有一日就係出去採訪之前，咁樣就起身就已經發現哦，蘋果大樓俾人搜啊，五個高層俾人拉咗。咁其中一個就係動新聞嘅總監啦。咁嗰陣時其實我已經喺動新聞兩日㗎啦，我自己有寫過啲稿啊咁樣。咁大家都知道啦，動新聞本身係一個比較以一個輕鬆啲嘅模式啊，會有少少諷刺政府啊，或者一啲官員啊，或者一啲嘅大集團嘅一啲方式去報導一啲新聞啊，唔同新聞咁樣啦。咁我自己一開頭寫頭嗰兩日寫稿嘅時候，咁其實公司或者係其他嘅同事都話俾我知啊，你要搣甩嗰種好傳統嘅媒體比較沉悶啊，比較平實嘅報導方式，咁要用一啲有趣啲、輕鬆啲嘅方式去寫啦。咁跟住之後嗰日搜完蘋果之後，咁我翻公司又繼續寫稿啦。咁都係如常咁樣寫嘅啫。咁然之後寫完之後，都要俾採註啊、編輯嗰啲去睇個編稿嘅時候，咁佢就突然間同我講啦，話唔好意思啦，我哋都未同你講，我哋已經唔可以再用呢一種方式去寫稿啦。咁我哋之後就要轉翻做一啲即係你最基本 old school journalism 嘅寫法啦。咁係啦，咁你改一改條稿啦，咁樣。咁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好緊迫，要夜晚，因為嗰陣時蘋果有九點半嘅一個broadcast 咁樣啦，係啦，咁就嗰陣時已經係去五六點咁樣，又要再改個條稿咁樣。咁嗰刻我自己當然要做嘢就未得閒諗啦，但係到我放咗工之後，即係搭蘋果嘅嗰個 shuttle 去離開嘅時候，我自己就好確實地嗰個壓迫係，我覺得係我自己身上發生到，係咯，咁就有啲無奈咯，因為動新聞真係一個幾特別嘅存在嚟，因為香港其實冇一啲電視或者影片嘅報導係一種有趣啲嘅方式啊，咁大家睇新聞嘅時候可以笑一下咁樣，咁都會覺得係係咯，咁嗰陣時已經覺得冇咗呢樣嘢可惜，咁而家直情成間蘋果公司都冇咗。 嗱，將來做記者嘅或者我哋即係稍後時間我哋再即係傾翻。阿 Sarah， 你係咪都係自己揀《蘋果日報》入去係即係入咗啲咩部門？ 我就唔係自己揀嘅，因為我學校係佢assign我去蘋果部做嘢嘅，咁佢就要我去財經版度做啦。咁我呢個日就做地產嘅。咁其實我感受可能冇 Poly 咁深，因為始終做地產咧， 一直都係喺地產，即係個最近兩日都係地產。 咁就冇咁多政治可以涉獵到嘅。咁但係如果話感受嘅話咧，都有啲即係譬如茶餘飯後嘅話題啊，同時都會可能。即係好似破裂咁講，會自找下咁樣，就話可能知幾時會執啊之類咁樣啦。咁但係一開始個都係樂觀啲嘅個心態，甚至乎我上司係早可能我做蘋果完之前嗰兩個禮拜又問過我，之後有冇興趣做 freelancer 啊咁樣，我都想話我可能真係會想去做咁樣。咁但係最後就咁樣做唔到啦。咁然之後到我嗰日蘋果第一俾人搜嗰日咧，都係好突然嘅，因為嗰日我係其實唔喺公司，我係出咗去做啲 assignment 啊咁樣嘅，我係去咗聽幾個 press conference， 咁所以全日我都唔喺公司嘅，就所以就感受唔到入面嗰種氣氛啦。咁但係之後就係、是、已經係我上司就話你唔使再翻嚟啦，已經即係我哋以學生 intern 嘅安全為優先，咁所以就可以唔好再翻嚟啦，就當你依個 intern 期演完咗啦咁樣。 蘋果日報咧，可能好多即係讀者啊，或者即係公眾啊，都會覺得係一張好政治嘅報紙，但係其實財經版即係我諗行裏面咧，其實都會覺得係即係好專業，即係好多都係相當資深嘅嚇。而我所了解，其實佢哋做財經新聞，實際上亦都實際上，我相信應該同其他即係做新聞基本上冇乜特別分別。會唔會有一啲政治因素喺度，或者處理啲新聞，或者都會有啲特別嘅角度嘅？其實你自己觀察。 其實我感覺財經新聞咧，就同即係蘋果其他報館係冇乜分別嘅。政治因素係涉獵得冇乜嘅，真係唔多嘅。咁 我自己本身是想做港文多啲嘅，因為始終在蘋果呢間公司發揮嘅可以多啲，掣肘少啲，咁我係想咁樣做嘅。反而財經其實同咁多部管都一樣嘅，咁我就覺得如果我做咗，可能獲益都唔係話特別多咁樣。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因為我嘅同事真係好幫我啦，又好睇住好錫我嘅。佢哋甚至係譬如我同事叫我揾一個售樓書嘅一個面積啊、平面圖咁樣啦。嗰陣時我啱啱入去，我完全唔知發生咩事。跟住後面同事係突然間WhatsApp我，係咪要呢個啊？咁樣佢係會咁樣幫我啦。然之後有同事係會print 咗佢以前做 intern 嘅嗰啲嘅財經知識，跟住就俾我得閒睇下啦咁樣。甚至乎有同事係可能放咗工啦，夜晚喺 IG 見到有啲關於 intern 嘅人喺度講嘢，佢就特登即係 cap 圖，跟住就 send 俾我，就提我可以做啲咩故仔啊之類咁樣。即係佢真係好有心幫我嘅，所以即使係財經，我都覺得自己係獲益都好多嘅。 嗯， 咁樣 嗱即係之前即係開始節目嗰陣時提到咧，其實今日咧其實唔係話真係講完全都係講蘋果日報，因為都係一個由蘋果日報開始講翻起其實都希望係一種少少隔代嘅一種對談咁樣，因為我就做咗三十幾年嘅傳媒啦，蘋果日報我就未做過。咁咧就兩位咧就半個即係傳媒人啦，因為即係讀緊新聞嚇。咁我其實冇做過傳媒，一路就喺南華早報咧。其實九幾年即係蘋果日報出咧，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我都曾經喺明報蘋果日報嘅副刊係寫過專欄嚇。當時因為仲喺南華早報咧，咁所以用筆名嘅，用筆名寫咗一段時間專欄嚇，咁跟住落去其實特別係過去咗幾年因為係企業主席嘅關係咧，咁其實都好多機會即係同蘋果日報唔同嘅一啲嘅部門即係接受訪問，咁蘋果日報嗰、那個做唔住，其實都係即係對香港個傳媒嗰個變化都相當之大，因為雖然係爭議啦，即係全部即係蘋果日報一啲嘅採訪手法啊、報導啊、風格啊、早期嗰啲所謂線色聲啊咁樣嚇，咁但係喺香港你睇到即係佢出最後即係一日嘅報紙100萬張，你如果落街睇一睇啲人即係排隊買報紙，你會好清楚感覺到即係嗰個報紙嘅所代表嘅嘢係唔係一間傳媒機構咁簡單嚇，咁係會有種香港失去咗一啲嘢，咁而一啲傳媒人特別係我相信做得即係做得一段時間，經歷過八九十年代或者包括即係2000年代。或者過去嗰十年八年入行，都會感覺到嗰、那個呢幾年嗰個傳特別過去嗰年，又或者係2019年即係社運之後嗰、那個香港嗰個變化，傳媒嗰個變化，新聞自由嗰個變化係即係相當之大嚇。咁我係記協因為係一個零禮拜前我哋即係舉行周年大會，咁咧就即係正式落莊，咁咧就新主席上任嚇。咁完咗嘅時候，都有啲會員會叫我簡單講下即係感受係點啊咁樣嚇。咁我當時即時諗到就係、是、我哋香港好多時都話好多嘢係有上有起有落，咁咧就有啲係一個循環咁。我哋好多時所謂黑暗係有盡頭嘅，咁咧就會有跟住來係光明啊咁樣嚇，咁咧就又會好多時用呢、這個過山車嚟形容一啲嘢，即係有落有上咁樣嚇。但係當日咧，我即時諗到咧係一種即係一路跌緊落去咁樣嘅感覺嚇。咁咧有個會員就即刻嗌出嚟話跳樓機嚇。即係跳樓機咁樣，即係唔知同我玩過未？即係一路咁跌咗落去，咁當然都會跌到一個底嘅。但係而家個感覺係唔係好感覺到，即係唔好知道嗰個底喺邊度嚇。即係特別係我蘋果日報點解咁 感受深咧，就因為好多都係我哋同行好認識嘅嚇，即係包括最即係最新拘捕嗰位盧峰馮偉剛係我以前同事嚇，南華早報即係曾經共事過幾年嘅時間嚇，咁佢成家人我都會認識，咁而佢做評論分析評論，亦都完全係我而家做緊嘅嘢嚇。咁變咗係會特別，即係個感覺係深，係一啲過去嗰個幾禮拜都會係，即係一啲朋友佢會一啲係一啲 Facebook 啊，一啲message 嗰度係保重啊，咁你會知道，即係佢哋都會有啲嘅擔心嚇，咁係嗰種環境變化之下，你唔係好知道即係跟住落去會係點樣嚇。我剛才提到咧，即係呢個環節，我希望係一種即係跳出框，咁咧就係跳出框咁樣嘅一個對談，咁啊既係主持，既係一個即係被訪者咁。咁所以咧就我跟住我會想即係你哋去主持翻呢個節目，點樣係對啊？譬如話即係而家啲媒體啊咁，做咗咁多年，你會唔會即係會有啲咩樣想知道？你隨便可以問我嚇。 我會想知道你哋以前去可能無論寫評論又好，或者係做報導都好啦，有冇？即係存唔存在自我審查呢一樣嘢咧？因為其實我有即係有聽過阿總編 Daisy 有講過話，即係可能以前都會覺得自我審查呢啲嘢係唔好嘅，大家行內都盡量就算真係有都唔會真係講出嚟啊咁樣。但係我諗由我哋呢個年代開始，即係我哋真係當實習去接觸呢一個行業開始，其實自我審查呢一樣嘢已經係好明顯地去存在啊，會話啊有啲乜嘢字眼唔用得，有啲咩唔講得，有啲咩想係唔出得咁樣，咁所以想問你哋以前嗰、那個係咯個情況係點啊？個自由嘅，即係嗰個嘅大家咁真實嘅新聞自由到底係係咯，有咩咁值得大家去愛惜？ 嗰個自由空間其實係九七前我覺得嗰個回歸九七因素其實都係重要。九七前的香港呢，其實港英政府其實跟即主流即或者主要的媒體呢，其實很多東西看法是相似，即觀點是相似，有些價值而當時基本上都是擔心九七之後啦，即一國兩制，中央政府是不是放手給香港啊，自由是不是會收緊啊，當時即係政府個睇法，其實同即係香港主流社會，傳媒其實都係即係反映咗主流社會。喺呢啲地方其實冇乜即係冇乜一啲重大嘅分歧咧。咁變咗政府同媒體個關係咧，係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咁尖，即係嗰個差別咁尖鋭。咁變咗係大家即係其實有啲共同相對接近嘅睇法呢，矛盾其實係好少，矛盾其實係好少，因為有種係政府又會即係希望透過一啲媒體去即係講返佢哋嘅一啲嘅睇法，媒體亦都會覺得即係政府做嘅嘢譬如當時肥棒啦，九七前加快呢個香港嘅民主步伐啦，要個政府開放啲啊，講緊話即係服務為本嘅政府啊，咁樣都係一啲同記者同傳媒嗰個基本價值係接近嘅。咁所以嗰個矛盾唔大嘅話咧，其實就唔係有多所謂一啲嘅壓力啊，或者壓力之下要即係自我審查咁樣嚇。嗰個矛盾其實都係九七之後陸陸續續會見到政府特別當第一屆政府啦，即係你哋可能都未出世。 咁咧，董建華政府即係好快，其實就已經出事啦，即係管治。2003年就更加之係58人上街啦。03年之前已經有沙士搞到一塌，即係好撈教啊！管治上出咗問題咧，其實都就會覺得媒體係一個問題，即係太批評，即係啊，樣樣都鬧啊，成啊咁樣嚇。咁嗰陣時啊，董太啊，董建華太太仲即係嗰啲金句嚇，即係鬧香港人係淨係正式批評咁嚇。咁其實都係好主要，包括就係即係指媒體啦。咁嗰、那個其實嗰、那個政府同媒體嘅關係，其實真係由嗰段時間開始都已經係開始即係出現緊張。咁當然即係廿幾年嘅歷史，即係佔中跟住之後2019年即係社運就更加之衝突好大。而當即係政府覺得媒體係一個問題，而唔係佢哋過往所謂都會有某種嘅一種夥伴，即係佢都要透過媒體嚟宣傳一啲嘢啊，或者幫佢即係解話啊。咁而家會覺得係特別係即係過去嘅《蘋果日報》添，會覺得係即係敵人嘅，或者即係後期仲講到佢唔係一個媒體，即係佢一個政治組織。咁樣嘅話，就好多嘅一啲嘅直接、間接壓力，咁俾老闆嘅壓力，咁俾老總嘅壓力，咁然後一層一層咁樣落嚟，出現嘅就係好多唔同形式嘅即係自我審查啦。有啲係一啲即係係意會嘅，唔係有啲講到會好清楚嘅。咁包括反修例期間有啲字即係避免用啊，咁嗰啲示威唔係用示威者，係用即係差唔多市民就當係示威者㗎啦。咁然後示威者有啲會用到係即係暴徒啊，咁嗰啲係更加即係更加常出現啦。咁到你而家話評論啊，即係今次《蘋果日報》係一啲評論文章啦。咁然後就開始講緊話一啲煽動仇恨嘅嘢啦。咁呢一兩日其實有啲官員啲言論其實都即係如果引申出去都幾恐怖啊，因為講緊話即係如果有啲七一嗰度係有啲拉咗一啲，就話佢派一啲煽動嘅刊物嚇。咁究竟係內容係啲咩咧？都要即係查究啊嚇。但如果係純粹就係批評政府，或者覺得佢一啲政策做得唔好，咁然後就係話，如果你係宣傳呢啲嘢咧，就會令到人哋更加之反對個政府，憎恨個政府。咁樣嘅話咧，就會唔會又會中咗呢、這個即係國安法咧？咁咁樣嘅情況之下咧，翻去阿 Poly 省講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啲媒體會更加之擔心啊，究竟會唔會即係鬧政府鬧得即係犀利，都會出事咧？雖然政府啊林鄭都話啊，你即係你可以鬧我，但係實際上如果到時係一啲保安部門、執法部門，佢哋嗰個尺究竟係點樣咧？咁所以係會擔心，我諗行裏面特別係處理到呢啲政治啊、評論啊咁樣啊。 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政府覺得傳媒講嘅嘢硬耳咧就好正常，因為傳媒本身嘅角色係佢第四權啊嘛，佢、做嘅可能就係要監察政府，佢當然會有批評喺入面，咁好自然咧就會同政府可能有個對立面。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傳媒工作，係必須要咁樣做啦，即係監察政府嘅工作。咁反而我想知道嘅係，你會覺得而家嗰條即係言論自由，傳媒去講真相或者講嗰啲佢覺得係啱嘅嘢嘅自由，幾條線係去到邊度咧？可以講到去邊咧？因為見到啲律師都俾人拉嘅話，律師你應該係即係你應係 好知道嘅法律啦，應該係唔會墮入法網噶啦。但係佢都被人拉嘅話，咁傳媒係應該點樣去自處呢？ Sarah， 首先你投嗰度投嗰橛咧，其實都有一個很重要嘅問題，即係究竟傳媒嗰個角色啊，第四權監察者係咪政府都係咁樣睇咧嚇？咁當然政府都會講話包括國安法裏面都有一條話，即係要維護新聞自由啊，咁唔知第四條啊第五條咁擺得好高調。咁基本法裏面亦都有即係要保障維護新聞自由，又有咩人權法。過去政府都會講好多啲政府重視新聞自由，傳媒喺第四權，監察嗰、那個監督咁嘅角色嚇。但我自己留意到咧，其實近一兩年咧，特別係19社運之後咧，啲高官其實都少從正面講傳媒嘅正面作用嚇。咁反而咧，其實係不斷放大即係傳媒佢認為嘅負面嘅嘢。包括就是假新聞啦，包括就是假記者啦，咁包括就是嗰啲咩虛假消息啊，或者甚至係佢認為一啲機構唔係傳媒機構，咁呢個其實都係相當嚴重嘅指控嚟嘅，即係你話一個傳媒機構佢唔係做緊傳媒機構嘅話，係一個政治組織，雖然政治組織唔應該係話。但是都是差不多，你是讲緊你是挂羊头，即是卖狗肉咁，其实相当严重啊。咁然后作为一个整体呢，就是避谈少谈嗰样嘢，其实都是一个讯息嚟嘅。所以点解过去嗰两年我哋睇到即是政府点样处理传媒啲查察问题啊，告記者啊，然後講話要研究制定即係假新聞法啦，然後就係將個公眾焦點咧擺咗係去媒體係一個問題，多過係一個好似阿 Sarah 首先所講，就係喺個社會裏面其實有一個功能，第四權監督個功能。咁嗰個其實係一個好重，即係我哋即係我自己會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啲即係心態嘅轉變，一種我哋所謂 mindset， 即係一啲點樣諗嘅問題。如果佢由基本根本上去改變咗一啲嘅睇法嘅話咧，佢落去好多嘢嘅政策嘅考慮咧就會好唔同。咁所以嗰、那個係好影響到即係落去傳媒嗰個空間，因為如果嗰個角色佢係好質疑啊，甚至會覺得即係你嗰、那個所謂監督嘅作用其實係是需要去收緊，是需要所謂管理啊、規管的話咧，咁你會見到係落去嗰個方向就會係有啲咩嘢做可以達到呢、這個可以達到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目的嚇。咁呢個係一個根本嘅問題嚇。你第二個問題嗰部分係講 記者自己可以點樣自處？ 而家係記者其實如果冇傳媒或者新聞工作者，其實如果冇一個相對自由嘅空間咧，其實係至少我諗我哋即係過去嗰幾代傳媒人嗰個生存空間或者嗰、那個即係做新聞嘅空間，一個咁急劇嘅變化咧，係一個完全係我哋所講話一個劇變嘅話咧，係要點樣去嘗試去掌握個環境係點樣嘅？即係你話個環境好黑嘅，咁你都會適應咗個黑，即係 完全睇唔到嘅嘢，或者好暗嘅情況之下，你然後去諗下，我仲可以點樣去即係做我哋嘅工作咧嚇？咁當然有啲係會算啊，即係 quit 咗，咁我都唔喺啲即係喺一個咁黑暗嘅地方，我去摸黑即係做嘢。咁我寧願係即係跳去啊，我相對會較為掌握得到一個咩嘅環境嗰度工作有。咁如果留喺度嘅咧，都我諗而家個階段心態都會係要接受係一段可能一段。唔知幾長嘅時間喺一個咁樣嘅環境，黑暗嘅環境嗰度嚇。咁啊，黑暗嘅環境裏度，你點樣去揾一啲光出嚟？你自己去即係揾一啲光，可以仍然令你可以繼續做到一啲做到一啲嘢嘅。條線我越嚟越相信佢哋唔會話俾你聽，即係個線係點樣。咁如果阿 Q 啲嘅咧，就係、是、都真係好悲觀嘅諗法，就係話真係有一個個案上到個法院，咁然後就係個法官去話俾你聽嗰條線啊，呢篇文咁樣寫，或者觸動啲咁嘅內容，你咁樣出或者張相，咁咧就出事噶啦嚇。 但而家又有一個問題喎，就係、是、其實佢好多國安法嘅案，佢係唔俾你報到佢嗰個審訊嘅內容啊，咁樣咁就變咗其實大家即係你去唔到個法庭，其實你都即係又唔俾傳媒報出嚟啦，咁就變咗其實大家都唔知道嗰條紅線到底喺邊度咯。 阿 Poly 講得好啱嘅，就係即係國安法，我哋即係出嗰陣點啊？點解咁其中一樣好擔心嘅咧，就係話過去其實。傳媒或者新聞自由嗰個保護傘咧，而家好中意講保護傘。保護傘咧係個法院嘅嚇，係司法嘅，即係立法機關。咁就算而家唔係改咗選舉制度之前咧，咁基本上都係即係建制控制啦。咁實際上都即係當時仲會有啲民主派嘈下，即係問下嘢啊，鬧下咁。咁但係就而家往後落去，你都唔能夠對個立法機關有咩期望？對個法院會仲有一啲嘅期望嘅，就係、是、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嘅制衡啦。咁喺處理一啲案件嘅時候，即係仲係可以保住嗰啲咩無罪假定啊，或者係講證據啊，或者係你可以抗辯啊。咁但係都一個好大嘅問號，因為實際上啱啱先至開始一個個案啦，但係嗰個案都唔係都係同傳媒有關啦。咁如果同傳媒有關嘅，到時會有幾多特別係如果係觸及到而家個個案啦嚇，觸及到勾結夠外國境外勢力嘅。咁會唔會話因為呢啲係敏感嘅，涉及到外國境外勢力嘅內容比較敏感嘅，咁會嗰個審判過程裏面未必係透明嘅呢？咁都唔清楚啊！到時我哋有所謂傳媒有所謂用呢、這個公即係公眾利益 （public interest） 即係嚟做。辯解理由嘅，仲可唔可以呢？純粹用就話，哦，即係唔同嘅意見，咁我哋出即係媒體，咁係咪可以做一個辯解呢？都係唔清楚。咁但係政府官員，我相信佢會唔會話到好清楚俾你聽咯？咁可能個個目的亦都會係令你自己去估啦。咁你估嘅話，咁通常即係人嘅心理都係話，都會係穩陣啲好啦。咁條線咧就會收到好，即係自己會將條線壓到好低，即係行騎樓底戴住個頭盔都唔夠嘅，都仲要做好多保護包住曬啊，咁樣啊，甚至算啦，我哋唔行嗰度啦，咁即係避過咗嗰度算啦，咁。 都會有。咁個可能就係嗰個就係、是、就係、是、嗰個想做嘅嘢咯。咁傳媒都希望都唔係即係全部避開曬啦。 你自己覺得要避嗰樣嘢，會唔會其實就係你即係近呢可能十幾年做開嘅就係評論嘢，會唔會呢樣嘢就係首先要避嘅嘢咧？即係因為評論係有你個人嘅意見喺入邊啦。咁、但係你去做一個新聞報導嘅時候，即係當然你點樣去選材啊，咁樣都會可能影響到讀者啊、觀眾嘅觀感佢嘅感覺，但係都話即係普通嘅報道都可以話係一啲根據事實嘅一啲陳述啦。但係評論其實就真係會有自己牽涉到自己嘅個人意見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你自己一路從事呢一樣工作都會有即係會有擔心自己要會設一個限俾自己咧？ 好難去即係做好多保護措施，因為即係。其實傳媒或者評論啊，都係一種思考啦，一種分析思考啦。即係如果你俾自己太多嘅框啊，有啲嘢係唔可以咁樣諗嘅，或者如果係純粹分析，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可能性，係咪都唔可以攞出嚟討論咧？咁而家個狀況的確會係咁樣，咁只能夠你做翻啲最基本嘅嘢啦，即係你係基於一啲事實去做一啲嘅分析，俾一啲嘅意見。咁嗰個事實你係可以掌握嘅。你基本上，如果你嗰啲未係俾一啲事實，或者有啲人係咁樣講，咁你可能個處理又要小心啲，特別係即係而家最大嗰個威脅就會係我哋會見到個政府就係佢唔係佢未必完全係從你嗰個寫嘅嘢或者你啲言論嗰度針對你，而係會針對就係話你寫嘅嘢或者你嘅言論會佢認為帶嚟咗啲咩影響。譬如就係即係用翻《蘋果日報》嗰陣時嗰、那個國家安全教育日嗰張相，咁嗰張相其實係冇嘢嘅，但係佢話。你嗰張相令到個社會分化，令到即係散播咗啲仇恨，而仇恨同埋分化就係《國安法》裏面嘅嘢啦。咁佢話會造成呢啲，咁當然佢個往後啊，如果真係呢啲個案咧，係真係要上法院嘅，你話佢要提出證據啦嚇。咁咧就但係你可以想象得到，就算最終告唔入，咁即係可能你可能都混咗你一輪，或者你即係糾纏咗你好耐，擔心好耐，咁樣都已經係即係幹法所帶出嚟嘅即係恐怖嘅嘢啦。我首先講話，即係點解想翻轉頭咧？就係、是、其實而家我哋做咗好多十年嘅，或者係一啲比較年青嘅一啲嘅喺行裏邊咧，那個感覺都係差嘅，那個感覺都係差。咁一啲都會喺一段見到嘅，即係一段可見嘅未來咧，其實都會係比較悲觀嘅咁都你哋都系選擇即系新聞系噶啦，系嘛？初其實都有冇諗住一即系係咪都諗住即系做新聞啦，同埋係而家特別即係過去呢段期間嗰個變化咁大，特別即係你哋自己個人咁，即係嗰個經歷都應該即係相當之突然啦，起碼都突然啦，會唔會改變咗你哋對一啲？新聞啊，或者即係諗住喺呢方面發展，即係如果諗住有啲方面發展嘅，都會有一啲新啲嘅諗法，或者會有一啲嘅影響。 我自己其實當初揀新聞系嘅時候，其實嗰陣時2018年，其實乜事都未發生啦，即係可能小事都有嘅，但係冇一啲真係好重大嘅事會影響到，即係對新聞嘅自由嘅恐懼咁樣。咁但係其實一開頭揀係覺得。讀新聞又或者係讀傳媒啊傳理嘅學系， 嗰個訓練係會令到我第時可能喺唔同嘅行業，我都可以幫助到我適應到唔同嘅行業嘅工作咁樣，令到我自己第時嘅出路多啲啊，選擇廣啲咁樣。咁但係嘗試過做實習之後，我係會即係會更加想真係做記者嘅，但係即係做記者又係咪真係話成日都話講到係要即係好政治上嘅議題，淨係討論呢啲嘅嘢啊？去好似係一定，或者係而家政府嘅觀感就係覺得記者就係要反對個政府嘅施政啊，對個政府嘅價值係唔認同咁樣。咁其實有時又未必係一啲咁大嘅事咯，而係可能你做記者好，記者是一個非常之貼地的一個工作，你會聽到很多不同人的故事啊，咁樣咁嗰啲故事可能會係有好有不好，咁有時一啲不好的故事，做記者很容易就會再睇遠少少啊，你會去諗啊呢個問題背後係點樣出現嘅，有啲咩原因咧？咁可能好多嘢係會真係要歸咎翻去個社會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啊，會有少少嘅唔公平啦。但係其實呢一種係咪針對話而家針對可能係政府或者係針對內地北京啊黨啊？咁其實唔一定嘅，我覺得有時只不過係。就算是西方的社會都一定會，即不同的社會制度都一定會有一些問題出現，要一直去調整。那我會是覺得其實記者只是做這個工作可能可以幫到一小撮的人，會可能提出到個問題出來。其實這個都是做記者的一個意義，一個樂趣，還有你去聽不同人的故事的時候，你自己對個你自己那個對個世界的認識都會廣闊咗，我覺得呢一個係嗰個有趣的地方咯。咁所以都會想繼續做，咁但係又會覺得，會唔會其實第時即係都會擔心。你好多時你去講到啲原因牽涉到個社會嘅時候，咁會唔會就會覺得你喺度散播緊一啲反對個政府嘅嘢咧？咁樣都會有咁樣嘅擔心喺度，有時而家自己真係好切身咁樣去經歷到，就係蘋果公司蘋果日報就要被迫要停運啊咁樣。咁但係係咯，都有嗰、那個仲有嗰個開心啊，仲有少少嘅滿足感喺入邊嘅。 阿 Sir， 我自己開始讀呢個系嘅時候咧，就個原因好膚淺嘅啫，就因為我冇乜特別嘅中意，亦都冇乜特別嘅叻，咁我就覺得我既然中意周圍走，我又唔中意成日喺個框框寫字樓，就係做係咁打文件，我唔中意做呢啲嘅話，咁我不如就試下做記者啦，讀呢一行啦咁樣。其實直至到去我去到即係大學啦，我都唔係好肯定自己有冇揀錯科，因為我又唔係特別中意咁樣好似。但係去到咧，我啱啱去做蘋果嘅時候，我真係覺得自己中意做呢一個職業，因為我感受到好多，即係我入面職業個樂趣啦。然之後同埋我見到咁多社會事件，我自己係會有一個使命感咁樣咯。即係我好想俾多啲人知道，即係真係實發生緊啲咩事啊咁樣樣咯。 同埋我覺得咧，做記者呢一個行業咧，好特別嘅同其他行業，因為我哋會叫其他公司嘅記者叫行家咁樣啦。我覺得行家之間咧嗰個嘅關係係幾密切，同埋係幾好係可以做朋友嘅。我覺得呢個係喺其他嘅行業可能比較少見，即係其他會成日講同行如敵國啊咁樣啦，大家會有一個競爭喺度。咁即係當然唔係話傳媒冇嘅，即係我哋可能有時都會有一啲嘅獨家新聞啊，會想鬥快出新聞啊，咁樣都會有。但係同行家之間嘅關係係會令到我覺得喺呢個行業做嘢好舒服啊，亦都比較開心啦，冇咁多競爭啊、意如我詐嘅事情出現咯。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咁咯，所以好開心嘅係，又唔使成日坐喺 office 啊，有得睇多啲嘢啊咁樣。即係當初其實都真係因為呢啲原因先至會想做記者咯。 今日好多謝阿 Poly 同阿 Sarah， 即係做咗一個比較特別嘅線上談。咁就嗱，我諗都一定，我諗香港呢段時間全部嘅變化都一定係即係好難以想像、估計唔到。但係變化都好快、好大。但係有啲基本嘅嘢其實又冇變嘅，即係首先阿 Poly 都有講翻記者 個工作啊，咁記者嘅吸引力啊，咁樣希望你哋即係會繼續享受呢段時間嘅一個實習學習，咁咧就未來咁都唔需要太擔心嘅嚇。咁好多謝阿 Poly 同阿 Sarah 同我即係主持呢個線上談節目，拜拜。